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嫌弃。

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甜蜜，我想只是害怕清 在你的眼眸，这是我